分钟没有广告打扰的 MyFM 10.5 Music 40，我是董真。临近过年，又到了我们给家里大扫除的时候了。那打扫的时候呢，你可能会发现很多自己曾经囤积的没有用，但是依然舍不得丢掉的东西。所以今天节目当中，那么话题就是来分享一下你喜欢囤积什么。参与互动，幸运的朋友呢，听众朋友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微信互动话题。继续听歌，来自梁文音，《爱一直存在》。 存在。 Forty 四十分钟音乐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魏晨。 这次机会要绝对完美，敢不敢敌对？从往外退，什么叫谦卑？别说成功鬼，话里都哭了，气就打破了自私权威。真爱叛逆费力不惜，那些魔兽珍贵，别来跟我说谁高谁低。从来不信那些所谓绝对输是输非，别来跟我说什么大道理。有种阶级被风化季，谁还在胡言乱语？在我眼 动感的一首歌，来自张碧晨，自视者。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继续来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高温度1度，夜里的最低温度-3度，全天是雾转霾。而说到冬天呢，如果咱们吃了生冷或者是寒凉的食物呢，就很容易引发各种胃肠道疾病。所以说为了咱们身体的健康呢，在冬季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就是身体以及胃部的这个保暖工作。那如果你想要达到更好的这个暖胃的功效呢，可以在平时的饭菜还有汤里呢，适量的来加入一些胡椒粉或者是生姜，这样呢相信你的暖胃效果会非常的棒的。继续听歌，来自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没有承诺却被你抓得更紧，没有了你，我的世界雨下个不停。我付出一生

了所有土地连在一起，走上一生只为拥抱你。耗死了他的梦， 熟悉的旋律来自马迪《南山南》，搜索新好音乐。你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互动话题，就是你喜欢囤积什么啊？看到大家真的是特别积极踊跃的来互动，其中呢看到夏洛特啊这位朋友就特别听媳妇儿的话，他说了媳妇儿让我发说想要得到水母票去看水母，他说到了家里呢总是有很多的衣服，然后都很新，有的呢是穿过几次，有的甚至一次都没有穿过，那压在箱底呢，但是又舍不得扔，想捐又找不到地方捐，所以呢也是觉得啊自己太喜欢囤积衣服了。同时呢这位朋友还和我说了一个提前拜年的话啊，他说快过年了，祝董真新年快乐，越来越漂亮啊。 真的是好会说话呀。说到这个囤积衣服，其实我本人也是特别喜欢囤积衣服啊，因为如果就是有朋友去过我家应该都知道，我大概在我们家有三个大的衣柜，真的是很大的衣柜，里面全是我的衣服。后来呢是因为实在是放不下了，所以呢就没有办法了，只能可能有一些爱心机构啊会把衣服捐出去，或者呢自己父母的朋友，人家有孩子可能比我小啊，或者比较适合穿我的衣服呢，就会把看着还挺好的给人家送过去。总之呢真的是囤积了太多了，也挺占地方的。还有呢看到太阳公公说了，他说董真上午好，他说我最喜欢囤积各种书籍，都是我之前非常喜欢的书，看了一遍又一遍，但是最后收拾卫生的时候呢还是不舍得扔掉，结果又放了回去。其实现在因为网络特别发达，可能很多人已经放弃这个纸质的这种书籍了，多半可能会选择从网上在线来观看，但是其实你会发现真的还是保留一本书，这样会觉得特别有价值，而且充满回忆感。所以我觉得能够囤积书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还有看到千里江陵啊，因为我不太清楚这位是男生还是女生，但是他说到了我喜欢囤积袜子，哎，这个还是挺跟和别人不一样的啊。我们暂时还是先说到这，接下来呢继续听歌，在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分享大家的留言。那接下来我们要送上的歌曲呢是来自张信哲《信仰》。 谁让我牵挂，是你啊。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我不管心多伤，不管爱多慌，不管别人怎么想，爱是一种信仰，把我身旁，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不管爱多慌，不管别人怎么想，爱是一种信仰，把我带到你的身旁。哦哦哦，我爱你是忠于自己，忠于爱情的信仰。我爱你

黄尘。 来自金海心，爱似水仙。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小话题呢，就是你喜欢囤积什么？看到大家真的是畅所欲言，其中，我来刷新一下，看到最后的五，他就说了，他说大家好，在我的家里呢，其实有很多东西像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比如不喜欢的，但是却很新的衣服，再比如呢，就是榨汁机，还有豆浆机、烤箱啊，他说买了新的，旧的。还没坏又舍不得扔。还有呢，看到温柔小野兽，他说了，他说我最喜欢囤积各种收纳盒，那每次出去呢，看见盒子就要买买买，回家之后把所有的东西都按照类别放在盒子里，感觉家里规规矩矩，很幸福。这是一个持家小能手啊。还有呢，看到喂你这位朋友就说，他说我特别喜欢小盒子，各种精致的小盒子，他说放饰品的小盒子，以至于现在呢家里真的有太多的小盒。他说有一次呢，我的爸爸就说了，你收藏那么多洋火盒干什么呢？然后他说，我说那是饰品盒呀，其实好多耳钉手链呢，并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喜欢那些个小盒子才买的，可能很多女生都会这样啊。然后看到也会有朋友问我说，哎，董真，你说了半天其他的朋友喜欢囤积的东西，那你喜欢囤积什么呢？我喜欢囤积的东西真的是太多了，除了刚刚提到的衣服之外呢，最喜欢的就是就是女生可能多数都会喜欢的就是首饰啊，这个尤其是各种的，比如耳环啊、戒指啊、项链、手链什么的，这是我个人特别喜欢囤积的。小的时候呢是喜欢囤积卡子啊、发卡呀什么的，后来大了呢有经济能力，就开始喜欢囤积各种的首饰。我身边的朋友就是比如说在送我生日礼物的时候，因为他们知道我会喜欢什么东西，就无非首饰啊什么这一类的，所以呢送我的无非要不就是首饰盒，要不就是首饰哈，就是投其所好嘛给我。所以呢现在我都有个很大很大的首饰盒，里面呢这个贵的便宜的都有，但是呢我都特别好好的给他们珍藏在一起。有的时候一天就是上班特别累了，回到家呢会在晚上可能坐在梳妆台，然后把首饰盒拿出来，哎，自己开始来看一下自己收藏的各种首饰，觉得心里满满的成就感啊！我相信可能很多女听众都会和我有一样的这样的习惯。好了，我们暂时先说到这，接下来呢继续听歌，来自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说难，明知你不在，还是会问，空气却不能代替你出生，习惯像永不愈合的固执伤痕，一思念就撕裂灵魂，把相片让你能存多细一本毛衣，也为你准备多一层，但是你孤单时刻安慰的体温，怎么为你多留一份？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一个人在人海孤城，我不愿你独自走过风雨的时分，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承受这世界的残忍，我不愿眼泪陪你到永恒。你走后，爱情的意境像是空城，手套和小声

超级经典的一首歌，来自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随随心好音乐，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你喜欢囤积什么。看到在微信上呢，淘气包马小跳他就说了，我喜欢囤积火车票。那每张火车票呢，其实都有不一样的途中的风景，不一样的故事，不一样的回忆啊。然后也是看到有一些朋友呢喜欢囤积这个电影票，还有呢看到莉莉说了，她说平时就爱买衣服的我呢，过年了免不了要收拾自己的衣服，一看到一堆衣服就头痛，可是呢还是会忍不住要买。那这算不算我爱堆积的东西呢？有些衣服穿不了，但是呢也不舍得扔啊。非常理解你这样的一个囤积习惯。还有呢，大胖大胖就是我，他说了啊，我特别喜欢囤积衣服的标牌，那每次买新衣服呢都舍不得扔掉那个标牌，这是不是病啊？我想说这当然不是病啦，因为我和你有一点点相同，就是我也喜欢可能囤积这样的东西，只不过可能没有你那么夸张啊，可能很多衣服都会囤积，但是呢在我的抽屉里面也会有一个袋子是专门装这个衣服上面的这个撕掉的标签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其实上面标签呢，比如说上面它会钉上扣子了，如果你自己的衣服坏了呢，可以把上面扣子换下来。再有呢就是上面它会写上一些个洗涤的这个方法，所以我觉得其实留住这个标牌还是挺有用的啊。还有看到宝宝宇说了，他说我挺喜欢囤积面膜的，每天敷一张，做好管理皮肤的第一步，让自己变得美美的。还有呢喜欢做一些个蛋糕什么的，喜欢呢把这个材料和模具都准备好，然后烤出美味和家人分享。可以说宝宝宇这位朋友是一个特别懂得生活爱生活的朋友，而且有一点我要向你学习，就是要记得敷面膜，因为我个人太懒了啊，真的是可能一周半个月了才想起来敷个面膜，所以我觉得这个每天敷面膜这个习惯挺好的，应该向你来学习。好了，我们暂时就说到这儿啊，因为由于时间关系我也只能说到这儿了。那其他的朋友如果没有念到呢，希望你们不要不开心，因为在明天节目当中我依然会有互动话题可以让大家参与。那今天现在呢我也是赶快来公布一下获得我们天津海昌基地海洋公园提供价值80元未来水母馆门票的朋友啊，分别是夏洛特，还有宝宝雨，以及温柔小野兽。再次恭喜这三位朋友是可以获得由天津海昌基地海洋公园提供的价值80元未来水母馆门票2张啊，是每人2张。那同时呢春节游玩呢，祝到天津海昌基地公园、未来水母馆、冰雪嘉年华、海底剧场精彩不断，更有暑期游客专属特惠，仅需9.9元玩转极地海洋馆。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好音乐，来自吴建豪 Boogie。 春节游玩哪里去？ 搜索开始，关键词：蔚蓝水母馆、冰雪嘉年华、海底剧场。搜索结果只有一个： 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蓝色氧吧，清肺之旅。 蔚蓝水母馆华丽亮相，极地冰雪节拉开帷幕。 大年初一到十五，暑期游客票价仅需9.9元， 更有10,000元红包等你来抢。 春节游玩就去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新年大吉，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度2017，均可尊享2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新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谢新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My FM,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知道我快要受不了，后悔钻进心里烧，拥抱再多一次就好，你要的我都做得到。能不能继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想，为你疯，陪你老，给你的好还要不要，答案我却不敢揭晓，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陪我闹，别要离开这我失去的人最重要，别说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想，为你疯，陪你老，你好不好，我好想知道，别急着把我的爱丢掉，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陪我闹， 一首来自周兴哲你好不好。时间来到了10:10，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40， 我是董真，由飞轮海和 SHE 共同演唱的谢谢你的温柔。其实这首歌呢，早先的时候呢是将五月天的歌曲温柔而拼贴成了一首新歌，而副歌部分呢正是和温柔是这首歌是一样的，那主歌部分呢则是进行了全新的创作，是由创作人王美莲所写。那他也呢也是巧妙的将整首歌写成了男女对唱的情歌。那其中歌词部分呢描述了女生忘不了旧爱的伤感与无法接受新恋情的歉意，再有呢就是男生对于爱的优柔寡断。那整首歌曲呢听起来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感伤，但是会觉得非常的温暖和温柔。那接下来时间就赶快来听飞轮海 SHE 谢谢你的温柔。 是某天会终于再次长出一个梦。 不知道不明了不想要为什么我的心明明是想靠近却孤单到黎明。不知道不明了不想要为什么 Music 40，你好，我是 Evan Yeo 蔡明佑。 签名握手拥抱会零下五十度北极探险为期十几天撒哈拉苦了绝对崩溃三足导演三天两夜集体 K 歌歇斯底里的宣泄方向竟有深度无法做无意识催眠 你的床边那些生日派对你说不如快点走到人海那些万个沙雕还有快几百变成更重要的是一些 管你小丑大丑我陪管你是小清新是种都为我陪管你是哪一类假丑我陪我陪都陪都陪什么都会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陪都陪都陪都陪都陪都陪都陪都陪都陪都陪都陪都陪都陪都陪都陪都陪都陪都陪都陪都陪 前男友的约会却到无影少女装备让他非常陶醉星期五二十四小时洗一点都还明媚网络上五十个分身里面一点都不累 无影装备爱情上中排队女生跑了飞机走走人海女生外头睡得了快几百女生最重要的是能天下 管你小丑大丑我陪管你是小星星是人都为我陪管你是哪一类假丑我陪我陪都陪都陪 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陪都陪都陪都陪都陪都陪都陪都陪都陪都陪都陪 非常努力的艺人，来自蔡依林演唱的 Play。 欢迎回来，这里是带给你24小时不间断好音乐的 MyFM 100.5 Music 40， 我是董真。新春佳节将近之际呢，田亮和易倩也是一家人，伴随着喜迎新春的热潮，在各大音乐平台呢，现在是得到了很多网友的广泛关注，而视听还有点击量也是不断飙升，并且是荣登了各大音乐排行榜的榜单，成为了当下最热门的贺岁金曲，火爆程度可见一斑。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上网关注一下田亮、易倩一家人共同带来的幸福年。继续送上好听的歌曲，来自周华健朋友。 一句话。

我告别我的你，擦肩在城市里，相遇落在一起，却又从此分离。若是有一天相遇，看我老去的眼睛，请不要伤心，他见过你的年轻。请不要伤心，他见过你的年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来自何炅何老师另一个自己，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邓真。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消息。那现在呢，由于世界杯扩军的影响，那日本足协呢也是计划想要邀请到中韩两国来一起申办2030年的世界杯。而这一次呢，报道也说了，原本日本呢是准备是单独来申办这届世界杯，但是由于从2026年世界杯开始呢，世界杯的决赛圈的参赛数量从32支球队扩充到了48。所以与此对应的申办国呢，所需要具备的条件也会有所增加。那不管是比赛的场馆，还有训练的场地以及媒体中心等等，都要求更多。所以说如果啊中日韩申办成功，那么中国队呢也将会继2002年之后再次获得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资格。所以呢也是期待这样的一个愿望能够实现。继续听歌，来自陶喆，苏三说。

毫无保留的音乐空间 My Music 40分钟只听见好音乐。你好，我是陈意涵。 我在树叶落下的时候等你，带你去见我的初心，那是一如童年的晴朗天气，有人穿绿草如意。我要多么的努力才能换来你的心，我想我应该非常确定你是我唯一。我想你说你不要再孤单，让我做你的伴，有苦我为你分担。我想你说你不要再孤单，让我做你的伴，给你的爱爱不 优美的旋律来自徐佳莹，不要再孤单。时间来到了11:10，这里是24小时不间断好音乐的 MyFame 10.5 Music 40，我是董真。张美琪作为情歌的代名词，那如果你仔细聆听她的专辑，就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她的专辑概念呢，多半是来自于每个恋爱当中的人敏感纤细多愁善感的心情，就像是一位诗人。张美琪那年的情书。

选，我想我会愿意接受挑战。好了准备，依偎在身边，当陪伴变成了老伴，强作摆设再也不孤单。我愿浪漫到永远，习惯有你在身边，未来故事情节一起领先，来主演最佳就像颗钻石一般闪烁每一天，温暖着彼此笑脸，拥抱相约相守到肩边。就像颗钻石一般闪烁每一天，温暖着彼此笑脸，拥抱相约相守直到见面。终于来到了春天，从此为你隔绝思念，这一生爱着你不变。 来自陈奕迅 I Do，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在本周六呢，邓超将会携自己出演的最新电影《乘风破浪》出现在《快乐大本营》的节目当中。那该片呢，也将会在2017年的大年初一和大家见面。而说到这部影片呢，其实也是讲述了由邓超饰演的男主角职业赛车手阿浪是意外卷入了一场奇妙冒险的经历。而在这样一期主题为2017新年攻略的《快乐大本营》当中，邓超也将会经历一次毫无预知的情景小品演绎。那据了解呢，他在现场不仅会机智的应对突发状况，平时呢同时还频爆金句啊，引得现场呢也是出现了不少效果。所以更多精彩呢，尽在本周六晚上快乐大本营。继续听歌，来自张信哲，爱如潮水。

谁要我脆弱我就偏不投降，我也不想像你也是匆忙，把空荡荡日子填满这没空荡，就当回忆是梦一场，醒来就一如既往，我们爱得多疯狂，现在说都已无关痛痒。到了这个时候没什么好挽留，为何你还要求保持做朋友，这样难道碰面时就不感到别扭，就别碰头，我会把忙碌当借口，要不然分离的效果无法扭转，已习惯拆穿，让我能独自想一想，哪怕心酸造访也没必要跟你讲，我很好不必非你待在身旁，我也不想像你也是匆忙，埋头时间好让谁感到我开朗，感谢你善意夸奖，可你我都别这样，我们心中有一人说谎，就当回忆是梦一场，醒来就一如既往，我们爱得多疯狂，现在说都已无关痛痒。 一首不想想你，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那现在呢，其实很多人都习惯了这个网上来充话费啊，但是也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很可能你会输错电话号码，把这个话费呢充到别人手机上。比如说最近啊，来自扬州的有一位姓翟的女士，她呢就是充话费，但是呢后来没有收到这个充完话费的确认短信，后来她一核对啊，就发现原来自己是输错了号码，结果呢她就想给对方发短信，希望呢给让对方来返还他的话费，但是呢对方却没有及时操作，于是呢这位翟女士啊就非常的生气，发短信骂对方是素质差，但是呢没有想到的是，过了一会儿呢，竟然这个翟女士呢是收到了对方返还的两倍话费啊。那矛盾解开之后呢，两个人居然是互加了微信，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两位聊得很投机，而且呢后来还开始交往啊，谈上了恋爱，所以说这可以称之为是一个话费引发的爱情，那不得不说真的是缘妙不可言，也是祝愿翟女士和这位因为话费而结交的这位恋人呢能够感情非常的顺利。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要送上一首有关爱情非常应景的歌曲，来自梁静茹，爱情之所以为爱情。 CD 把你的声音丢在角落，看电影到结局总是配角的错，你要的故事让你去说，我要的生活我好好过，写日记

稚气的面容，现在还有没有？怎么冲过如此念旧的镜头，在离开之后，场景人物画面时空都还没变过？ 校门外卖把布的老伯，那胡须越长越多，放学后来就穿上，只剩我留到最后。想那么多，反正选不上我。亲手上白色的发箍，还没融化的时候，乔治跟在他背后，希望了上帝保佑。劝自己别再孬种，满三年前早把布，把把把把把把布，也该走到大走动。 上山下溪以后，早餐从来没吃过。隔壁巷子的女孩已经出发，再晚点就来不及。交通经过尖叫声，才升起过后。稚气的面容，现在还有没有？怎么冲过如此念旧的镜头，在离开之后，伤心人物画面时空都还没变过？ 从前怎么拒绝往事间，如何想起时尚画面不断重叠？ 只在 My FM。 我似猫盯着他的脚尖，我似猫想着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波斯猫》，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左小诅咒最新单曲《我要发横财》的 MV 呢，也是最近正式上线。那其中歌曲也是收录于这一次的新专辑《上海岁月》当中。他也是用诙谐幽默的方式来献上了一碗心灵鸡汤。那这一次的 MV 呢，也是由年轻的导演神棍来亲自操刀完成，而镜头也是让人忍俊不禁。那其中呢，左小诅咒的头像呢是被 P 到了美元上，那青花瓷大图碗捧出了一本励志秘籍《心灵鸡汤》。那其中 MV 的主题呢，也是在描述说你有多想发横财，横财到底应该怎么发。那这一次呢，左小诅咒也是再次将宏大的话题以戏谑诙谐，然后是举重若轻的方式来表达出来。那相信呢，很多人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也会引起很大的共鸣。那其实说到发横财呢，我想说本身就是在做梦，所以接下来时间让我们在歌声当中一起做梦。黄致列，陪我一起做梦。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y FM 100.5. 心梦的飞翔，绝不放弃是心的话，汗水都晒成了愿望。尽管我错过太多能完整的以后，我继续执着，才发现绿洲。一起做梦到世界尽头，不管今天有再多暴风，勇敢的人能找到自由，拥抱彼此的天空。谢谢我没放弃这场梦，路到最后是输。 自由，拥抱彼此的天空。 谁说不能放弃这场梦，路到最后是守候。 Oh no， 你和我要 together 去期待下一个梦。朋友，你和我要 together 去期待下一个梦。 热爱好音乐， 享受好生活， 更多你爱的音乐只在 MyFM 100.5。 来自张柏芝《心与心愿》，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在1月16号呢，格莱美中国机构也是发布消息说，确定将会邀请华语歌坛张靓颖，前往美国洛杉矶来参加今年第59届格莱美颁奖典礼。那此次呢，也是张靓颖3次来亮相格莱美。那同时呢，她还将会作为格莱美颁奖典礼“动感101”音乐大使，与全世界最优秀的音乐人将会一同来分享更多的好。 好音乐。那说到此次呢，他受邀参加格莱美颁奖典礼，也是张靓颖作为华语歌手在国外受到认可与肯定的最好的体现。所以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在今后张靓颖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与好成绩。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呢，每一次他的出现呢，可以说是带给我们很多的惊喜，每一次都是非常的惊艳。赶快来听萧敬腾，我的大学。 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 季辛格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谢辛格咨询热线400-827-9818。 对牛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不知道画什么，就画照片，它会一直待在那里，直到你画完。 如果你不知道听什么，就听 MyFM 100.5，好音乐不间断，你想听的好歌。 MyFM。 伸出的双手，冰冷的

My FM. My Tagic. Now,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My FM 100.5. Music 40 starts now. 你好，我是林宥嘉 My FM Music 40 40分钟不会间断的音乐空间 My FM。 放纵的贪玩，看着好自然，不需要绕弯，只是想做个了断。天色已渐晚，

来自台湾歌手许哲佩，滴滴滴，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由蔡尚君来指导，黄渤、小宋佳还有小沈阳等主演的电影《冰之下》已于2016年1月5号是正式杀青。那之后呢，其实关于这部影片的消息也是一直处于保密的状态。那最近呢，该片的导演在接受记者专访的时候呢，也表示说，《冰之下》这部电影现在正在做最后的后期工作，争取呢能够在春节前完工。那这部电影在几经修改之后，目前在等待最后的过审。那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呢，这部电影将会在今年5、6月份左右正式上映。那我相信几位实力派的加盟也一定会让这部影片是看点十足，也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继续听歌，来自张信哲，《直觉》。 直觉

陈小春相依为命，时间来到了12:32，你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湖南卫视在跨年晚会收视口碑双丰收之后呢，也是迎来了2017年的开门红，他们也即将为观众又将会带来一台大咖云集，然后亮点多多的重量级晚会，那就是2017年湖南卫视春节联欢晚会。那往年的湖南春晚呢，都是定档在小年夜来正式播出，但是今年呢，他们却一改传统，选择主动的来调整日期，是调到了春节假期正式开启的前一晚来正式播出，可以说呢是更为人性化。而参加湖南卫视2017年春晚的明星呢，也可以用大咖云集来形容。比如说最近看到节目组的爆料就说了，他们之前的综艺节目《我们来了》，其中的女神莫文蔚、还有陈乔恩、奚梦瑶、还有谢娜等呢，也将会在舞台来重聚，而经典女神赵雅芝和刘嘉玲也将会在这次的晚会当中会再次聚首，所以想想啊，台上站着那么多女神，相信很多人也是非常的期待。那接下来同样也要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张靓颖，如果这就是爱情。 爱情本来就不公平，你不 Music 40 最过瘾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林晨。 My FM。 Nobody wanna see 来，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我们常会说一个人站着说话不腰疼，那现实呢就是还真是这样啊，就是当一个人站直了说话呢，这个脊椎是呈现垂直状的，因此整体的受力均衡是不会让人产生任何的疲惫感。但如果是坐着说话呢，脊椎等受力呢则会增加一倍，反而会觉得比站着说话还要累。所以呢，以上事实啊就证明了平时呢我们和人交流或者说是在办公室坐了久了之后呢，还是要适时来站起来走动一下，这样呢你会发现其实对腰部是非常有好处的。闲聊过后继续听歌，来自赵雷《成都》。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走一走，我、哦哦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